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，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，陪着你。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《你的故事我的歌》，我是思萌。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，把这份祝福送给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。今天北京的风很大，感觉整个人都要被吹起来了，但是也会帮助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份祝福送向更远的地方。 OK， 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位微信名叫做0628的朋友点播的歌曲，来自羽泉的重新改编之后的《最美》，也让我们跟随这首歌，让我们的房间和音乐充满音符。在城市之间，随风而动。 Baby， 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12朵。像你那样美，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，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， 最美。 在我眼中你是最美的，因为我可以通过公众平台看到你点播的歌曲还有你的故事。我也希望在耳边，在你的耳边我也是最美的。我也会在音乐当中把你的祝福送向远方。欢迎你在微信上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。下面这封信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X-Rain， 他在平台上点播一首大嘴巴的我就是喜欢你。他写信说，曾经这首歌呢是喜欢的女生推荐给我的，那时候我们都把这种喜欢藏在心里面，不敢大声地表达这份喜欢，所以到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很模糊。我好想在朋友面前，在陌生人面前大声地对他说一次喜欢。网友点播大嘴巴的这首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希望通过974听到这首歌能够给我一份鼓励，我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大声地说出来那句久违的话，就是来自大嘴巴，我就是喜欢你。 请回答吧。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，我多么想要靠近你，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。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，我的心从此不平静，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。 原本那天只是 ordinary day 天，你从前一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，在我面前惊觉你留下的完美有满，你的行为能否刻下我的记忆，你就像纹身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， Stop's gonna be you and me， 只能想到你已烙印在我心底， 相信这倒是时间日记中独自写，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，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猜到答案，我绝对我表白 I don't know why 还发呆。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，我多么想要靠近你，当我们俩坐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。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，我的心从此不这感觉我不太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。 Oh man How 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? No way。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。 当我无法听到你声音，你在电话里说为你好的那瞬间，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。 Oh my， 你的声音已经麻痹所有神经，我每天每天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，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，风筝随缘却让着你不会离去。 Come on， 只是让我沿着先回去经历， 相信这倒是时间日记中独自写，我想拥有的是世界就在你的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 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 For you,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。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。 欢迎你在微信上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看到 Lancy 还有 Lemon 都来了，下面这封信是来自一位很可爱的年轻爸爸刘大善，他写信说，昨天晚上我的宝宝第一次会说话了，叫了一声爸，他说的是特别的含糊，好像是爸，就是那种不太能说得清楚的，不太标准。我跟我老婆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，然后她又喊了两声那种含糊的那声音，声音很稚嫩，给我激动的都快要跳起来了。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跟孩子说话，我要加深对他的印象，我要让他记住我，让他一有什么事情都能叫我，赶紧找我。我生怕他刚学会了爸爸这两个字之后，过两天他又忘了。说实话，孩子出生这么久，我都没有当父亲的感觉，从昨天开始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。今天我要点播一首刘惜君的《我很快乐》，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宝宝，因为你，我才知道人有五个手指头原来这么的神奇，也是因为你，我才知道人会说话原来可以这么的可爱，因为你，让我知道当父亲这么的幸福。 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，错谁的错，谁能说得清楚，还不如算我的错。做有什么不敢做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落，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的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很快乐。总有什么不忍心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落，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 公众平台上的钟意他写信说要点播一首李行亮的《愿得一人心》。前天男朋友坐了五个小时的车来到北京，

他说 MV 里面呢，四个男生在走廊里面偶遇了同一个女生，然后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去追求她。我们当时在晚会的时候还模仿了这个情节，元旦晚会上是又唱又跳。那是我们所有人都还记得的事情，都可以见证的事情，而他们不知道的，他们没有体会的事情是，那个女生就是我的初恋。所以今天我要给她点播这首歌曲，因为她也在北京工作，希望她还记得2009年1月份的那场晚会。来自曼尼露露的点播，只对你有感觉。 无解的眼神，心像海底针，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。 浪漫没天分，反应都迟钝，不够精神，话叫做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笨。 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到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 公众平台上的咖啡饮者他说，刚刚听到这个关于初恋的故事，关于这个只对你有感觉，这段故事发生在2009年的1月份，因为下面他要点播的这首歌同样是发生在2009年，因为在那一年他听到了林宥嘉。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，他要点播说谎，这首歌曲让他觉得又伤感，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。欢迎你在公众平台上找到我，卫星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关注之后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。这首歌之后我们待会儿回来。 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张望。

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我是思萌。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来点首歌送祝福，对于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，有很多想说的，我们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。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半点之后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三木壳的点播， Cindy 林忆莲 Better Man。 在你问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。 你有没有准备好 to be a better man？ 欢迎你在手机上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也是要在欢迎公众平台上的王仁杰，还有点播起风了，包括蕊要点播刘德华的忘情水，还有这位开头字母叫做 A 的朋友希望点播刘若英的后来。说句心里话，说刚刚这些上半时段点播的歌曲都是那么的好听，而且听友们都那么的有故事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自己，所以倾听的同时也是会想要倾诉的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说你想要跟我分享心情，跟我分享感受，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找到我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王瑞信，他说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的好，开车暖暖的，但是副驾驶少了一个人，所以要点播一首李圣杰《痴心绝对》。 会把你灌醉，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。暗恋的滋味，你不懂这种感觉，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。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。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直到那一天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，不想爱得太多，痴心绝对。为你落一滴泪，为你做任何改变，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。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欢迎春意盎然，还有徐，还有宁啊，很多新朋友看得出来，就是刚刚关注了我们的公众账号。欢迎你在这个时间，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点钟，你可以边吃饭边来听歌，或者是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打开收音机，听到我们在音乐当中送出的那些祝福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。宁他留言说想点一首现在就出发，这是来自土布叔叔的。因为好想踏上自己梦想的旅途，但是又不能丢下工作，好矛盾。你的这个留言跟下面的这位朋友一样的，他是一位刚开始准备考研的朋友，叫做韩毅，也是在刚刚点了一首歌，其实是说到了自己最近遇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。韩毅写信说，最近马上就要开始选专业，开始复习了。过年的时候呢，从亲戚那里，从老师那里听了很多很多建议和忠告，但现在还是一团乱麻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有很多事情不会等到我们做足了准备才开始的。我不是电脑， 我没有办法把一条一条的指令输到大脑里面，然后按照流程去执行。考研这件事儿让我走进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很想迈出第一步，但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迈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长辈都是在一次次的经历的选择之后走到今天的，好想听听你们的故事。今天是把我的心事分享出来，把这首歌分享跟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。矜持的心在跳，我们总会面临很多选择，但希望你能够坚持初心。 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，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。如果说梦想是一个气泡，至少我能够触摸得到。我眼睛看不见你的需要，你的耳朵听不到我的祈祷。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，爱情的痕迹我哪里找？ 新朋友在公众平台上问该怎么点歌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如果能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关注，然后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歌，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也要欢迎很多新朋友在多多关注我们之后，在节目当中把你的音乐和故事跟大家分享出来。刚刚看到王仁杰要点播一首歌，说哪首歌来着，我看一下啊。他说哦，我想找个女朋友，应该也是一个人，偌大的城市一个人有点累。还有刚刚的这位王瑞信也是说自己的副驾驶少了一个人，没关系，下面这段留言希望能够给你们一点点的鼓励。这是来自今年23 他写信说要点播吴克群的这首《为你写诗》，因为昨天相亲的时候碰到了自己的高中同桌，特别的激动。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，只是因为后来到外地上学的后就突然就没有了联系，没有想到在昨天的相亲宴上碰到了。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互相太熟悉了，所以就直接省去了流程，已经约了今天晚上还要一块吃饭。很想给我们两个人这种久别重逢点一首歌，来自吴克群的《为你写诗》。感情兜兜转转这么久了，没想到还是回到了最熟悉的人身边，也要跟收音机前的需要相亲的朋友，或者说即将面临相亲的朋友打打气，鼓励一下，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可怕了。这就像是去参加朋友聚会一样，总会认识一些陌生的朋友，也总会认识一些有趣的朋友，一个人的时间不会很长。来自三木河的点播，要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，希望春天来了赶快找到另一半。 爱情是一种怪事，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。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。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爱情是一种怪事，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。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？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 欢迎公众平台上的人生，欢迎吉祥山宝还有思琪。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属于苏沐晨，他要点播陶喆的就是爱你，送给自己的好朋友 Valerie。 苏沐晨写信说，前段时间呢，好朋友专门从国外回来见我们，见面之后才知道我的这位好朋友刚刚结束了一段恋情，整个人状态都很不好。这件事儿他没有在电话里面跟我们说，而是选择了一个人来自己面对。我们离得太远了，能做的又太少，今天刚好约了他一起去逛街，这会儿正在路上，所以我要给他点播一首